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有80年了，出家只有50年了。这个大众之圣，我这个寿命多长啊？大众之圣佛啊，上次已经说过了，我就不说了啊。沉点节前啊，九乘正教十点，虽然大众之圣佛那么长，沉点节前都成佛了。释迦牟尼佛成佛呢，只有几十年，这个时间有长有短，长也好短也好啊，都在我们现前一念之中啊，收归一念。这个长也好短也好呢，那就不是二法，是一法。而且这个时间啊，就佛的神通力，这个时间呢，像什么东西，像橡皮筋一样，能拉得长啊，也能缩得短，就是能促能奢。言一念为万年，促万年为一念。你比如说在下文，这个舍相的大小，这在下文中有啊。那么这个已经讲了差不多3卷下来，有好多的名相呢，上面做过介绍了，下边呢我们就不重复讲啊。如果有新的文字，我们在削这个文的时候呢，大概大要呢解释解释，因为这是往事宿世的因缘，多半是说事项的多。166页，这寻广见佛，而是500万亿国度诸梵天王与宫殿具，各以一戒胜诸天花，共以西方推寻事项，见大同至圣如来处于道场菩提树下作诗词作，诸天龙王乾达婆紧罗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恭敬围绕，既见石罗王子请佛转法轮，即时诸梵天王头面礼佛饶百千匝，即天花而散佛刹，其所散花如须弥山，并以供养佛菩提树，其菩提树高十由旋，供养华供养已，各以宫殿奉上礼佛，而作誓言为见乃敏饶益我等。所现宫殿愿退纳处，施诸梵天王即于佛前一心同生，以戒赞曰：十方天王佛出世，这个梵天王请佛转法轮啊，为什么？天龙八部都在其会当中啊，因为这个梵天王是世界主啊，他是这个世界之主啊，所以他要出面请佛转法轮。你想想这段文字当中，这个诸梵天王头面礼佛饶百千匝，以天花而散佛刹，这个花有多大呢？有须弥山那么大啊， 须弥山呢、啊？须弥山出水就是水面以上，水下总共呢168000游旬，啊，168000游旬，这个花也这么大，并以供养佛菩提树，啊，那个大通智胜佛成佛坐道上那个菩提树，这菩提树多高呢？十游旬，菩提树才有十游旬。那么你这个佛也没得树高啊，啊，你看看印度那个菩提树就那么高，释迦牟尼佛坐那个菩提树，那个人那么高，这肯定没得树那么高啊，啊，如果树有十游旬高，那个佛嘛，我看顶多一游旬，了不得了。那么它这个花就有须弥山那么大呢，怎么供养不大？啊？啊，这就是佛法当中的不可思议事儿。嗯，你要是拿凡夫的眼睛看，这个怎么怎么，我这个树就这么大一点，你这花比我大几百倍、几千倍，啊，不可思议。而且这个花也不是一朵花，啊，一朵花倒也罢了，啊，嗯，啊，这个大小不可思议，啊。这个梵王以宫殿奉上，梵王是这梵天之王，大梵天王啊。那个天上呢，这个梵天，那是属于四禅天之一的。他这个房子是跟人跑的，对吧？你看这跟人跑的。这个宫殿，这是他的福报所感的，啊，拿来供养佛，他没什么其他东西啊，他不是像我们现在买一包水果，什么西洋参来供佛没有的，啊，就用自己的，啊，所有的，啊，还有一盖一件呢，就是盛花的，盛花的。这个花供养，在我们佛教里像讲的。花是属于阴啊，阴能取果啊，阴花呀，啊，你看看，无论是草也好，木也好，树也好，它都开花，开了花才结果，有花有果，这是表阴表果的，以花供佛，就是以阴取果啊。愿吹那处，还愿吹饶益我等，所现宫殿愿吹那处。释迦牟尼不是的，大通智胜佛他那个树就是十游旬啊，十方的天王不是一个天王两个天王，多了啊，都来饶佛香花供养，供养下来，你这个礼品的时候，它有个地方，愿吹那处，它有个地方。这是我们这个佛法当中，啊，大小不可思议。于微尘中转大法轮，你看有大有小，没得小啊？有哪个叫大，哪个叫小啊？啊，试问甚稀有，难可得之欲，具无量功德。能救护一切天人之大师，乃名于世间十方诸众上普皆蒙饶益，我等所从来500万亿果舍身禅定落，为供养佛故。这说这大梵天王自己说的，因为他这个梵天嘛，都在四禅天、初禅天，他有禅定落，舍身禅定落，做什么呢？来供养佛。 我等先师父供殿甚庄严甚严实，请以奉世尊为愿来纳寿。这是第三，还是第四？三业供养。下边呢，凡是见佛都请转法轮，就是请佛说法。下边呢就请转法轮，而是诸凡天王皆但佛以各作誓言，唯愿世尊转于法轮，度脱众生，开涅盘道，施诸梵天王一心同生而说戒言，师兄两座尊唯愿演说法，以大慈悲力度苦恼众生。那么这段文字当中，请转法轮度脱众生，转什么法轮？佛有无量法，就有无量法轮。那么此中既然是讲度脱苦恼的众生，又讲开涅槃道啊，这就是请转半字法门。像我本师释迦牟尼佛从这个菩提树离开，不菩提树入鹿野园啊，转三转法轮，转四谛法轮，就转这个啊，这个四谛法轮，这个半字法门啊，半字啊，不是满字，不是究竟法，而是大通智胜如来默然许之。诸佛接受有人请佛转法轮，怎么接受呢？不慈悲啊，请佛转法轮呐、啊，度脱众生开涅槃道啊。佛跟说好好好好好，我就马上就说，不是这样说的啊，就是默然许之，默然许之啊，你请佛转法轮啊。大凡天王也好，诸大弟子也好，诸大菩萨也好，凡是请佛转法轮啊，佛的诸佛受请之法都是默然啊。所谓的默然呢，就是不讲，不用语言讲，顶多呢就是料为默许，或者是微微点点头，这个默然。又诸比丘，这个下文呢就是东西南北加以四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上方下方一共十方这个大方天王都来请佛转法轮东方五百万亿国度诸大梵王各自建宫殿，光明照耀，悉佛为友，欢喜踊跃，生息有心，即各相议，共议此事。是彼众中有一大梵天王，明月大悲，唯独梵众而出戒言，说世事何因缘而现如此相，我等诸宫殿光明悉未有，伟大在天上，为佛出世间，未曾见此相，当共一心求，过千万亿度，寻光共推之，多是佛出世，度脱苦众生。这个如来默许，就这个几句话，而是当中如来默然许之。上边的这个第六段底下呢是东南方的佛东南方的诸大梵王佛凡是降神 出生成道法尔都放光的，所以这个浮于放光幽冥之处从来没有见过的都看到了所以这个梵王的宫殿呢比平常的格外的光明这都有缘故啊。所以诸梵天王看到这种睡相凶光共推求东南方的大梵天王那么这个佛呢是进了东南方佛在当中放光他就向向西北方推求如果是东方的大梵天王呢向西方推求西方的大梵天王呢向东方推求光是从中央向十方放出来的这个大概的意思呢我给大家说的就是这么个意思啊第一它也有六也有六颗笃睡精海互相问觉第三呢是寻光见火你看看而是五百万亿诸梵天王与宫殿及各以一界圣诸天华共以西北方推寻事项见大通之圣如来处于道场菩提树下作狮子座诸天龙王千大婆杰诺罗摩诃罗伽耶正等人等恭敬围绕祭见石罗王子请赴转法轮而是诸梵天王头面礼佛今天呢就是三业供养饶百千杂即天花而散佛刹所散之花如须弥山并以供养佛菩提树花供养以各以宫殿奉上礼佛而作誓言为见乃悯饶益我等所献宫殿为垂愿垂纳出而是诸梵天王即于佛前一心从上以戒赞乐圣主天中天驾令品切生乃悯众生者我等今敬礼世尊甚稀有久远乃一现一百八十界恐过无有佛三乐道充满诸田众减少今佛出于世为众生作演世间所归取救护于一切为众生执护乃悯饶益者我等素福庆今得只是得这一段嘉令频切声就是赞叹佛的音声嘉令频切词称为嘉令频切词称为妙音音声极好听这个鸟类多半都是懒声的这个懒声它还没有出那个壳它就能叫了这个叫的音声盖过一切鸟类嘉良平介声把这个比佛的音声那这仅仅不是个譬喻啊佛说经呢佛是八音说法佛出世是有机缘的 这个十方天王请大同至圣佛转法轮，这个每一方的天王所见的境界不一样。你看看，有的说是180界空过无有佛，还有的呢，下边呢530界，那不一样啊，不对啊，你说什么它不一样啊？不应该都应该一样吗？才对吗？不一样。没有佛出世间这个三乐道啊，没有佛出世间，世间的众生只有造业啊，这个造业将来就堕苦，就三乐道充满啊，都不做人天福报，哪里还有天众呢？诸天众就减少了。这个文字呢，大家自己去看啊。下边呢，请佛转法轮的，而是诸梵天王皆赞佛已，各作誓言，唯愿世尊哀悯一切，转于法轮，度脱众生。这个呢，跟上文一样啊。请佛转法轮，度脱于众生，都是请的半支教的法门。这个大乘转法轮，显示诸法相，度苦恼众生，令得大欢喜。众生闻此法，得道若升天，诸乐道减少，人善者增益。而是大乘之圣如来默然许之，如来默许。这东南方的梵天王请佛转法轮啊，下边呢是南方天王，跟上边一样啊，出堵睡经海，是到第六呢如来默许。又诸比丘，南方5,000,000,000国度诸大梵王，各自建宫殿，光明照耀，悉所未有，欢喜踊跃，生喜有心，即各降议，共议此事，就是互相问句啊，以何因缘，我等宫殿有此光耀，而此。而彼众中有一大梵天王，名曰妙法，为诸凡众而说戒言，我等诸宫殿光明甚微耀，此非无因缘，是相以求之，过于百千劫啊，未曾见实相，伟大的天上为佛出世尊。这个呢过于百千劫，上头呢共是180劫啊，下边而是500,000,000诸梵天王与宫殿俱各以一戒盛住天花，共以北方退旬事项，现大同之圣如来处于道场菩提树下做狮子座，诸天龙王千大波紧罗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恭敬围绕，即见石罗王子请佛转法轮。这是雄光见佛，底下呢是三业供养，十诸梵天王头面礼佛，老百千匝即以天花而散佛刹，所散之花如须弥山，并以供养佛菩提树，花供养以各以宫殿奉上礼佛而作誓言，唯见乃悯饶益我等， 所献宫殿，围垂纳柱，而是诸梵天王居于佛前，一心同上，以戒颂曰：世尊甚难见。破诸烦恼者，佛自己成道是破了烦恼的，同时呢，教化一切众生也破烦恼啊，这叫做破诸烦恼者。过百三十劫，今来得一见，见佛不容易啊！过一百三十劫才能见到佛。过百千劫才能见到佛。诸饥渴众生以法欲充满，未曾睹无量智慧者，如幽檀薄花，今日乃至欲佛等诸宫殿蒙光故言是。世尊大慈悯，唯愿垂纳住。底下是请转法轮，而是诸梵天王皆赞佛已，各作誓言：唯愿世尊转于法轮，令一切世间诸天魔返、沙门、婆罗门皆护安隐，而得度脱。是诸梵天王一心同生，以戒颂曰：唯愿天人转转无上法轮，具大法鼓，而垂大法锣，常遇大法语，度无量众生。我等先归请当言深远音。上边呢是大梵天王请佛转法轮，是转的半字法轮。此中讲唯愿天人尊转无上法轮，这个无上法轮就不是半字法门啊，就不是半字教。基于大法鼓而吹大法锣，普于大法语啊。从这个文字看呢啊，就是请佛转对半明满之教，就像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说过半字教以后，就是无梵以后就说梵等经，大通智胜父默然许之。下边西南方啊，乃至下方，那么应该说是十方天王，东西南北四为上下嘛。如果那么说呢，这个文就烦了，我念这个文呢要念几天的。所以呢总举啊，西南方、西北方、西方、北方、东北方这一转转，还有上方乃至下方亦复如是啊。最后呢就是嘴举这个上方，而是上方五百万亿国度，诸大梵王皆悉自度所指宫殿光明为耀，细说未有欢喜永耀，生息有心，即可详议公益此事。以何因缘我等宫殿有此光明？是彼众中有一大梵天王，名曰十七，为诸梵众而说戒言。今以何因缘，汝等诸宫殿唯得光明耀，言是未曾有如是之妙相，细说未闻见，伟大的天上为何出世间啊？这是互相问句，推断这个这个光明的来处。下面呢是寻光见佛，而是五百万亿诸梵天王与宫殿俱各以一盖盛住天花，共以下拜处于道场。菩提树下 作诗词作。朱天龙王千大伯见到罗摩和罗切仁慧仁等恭敬围绕，既见石罗王子请赴转法轮。下边呢是三业供养儿时啊时初凡天王头面礼服饶拜千杂，即天花而散菩萨所散之花入须弥山，并以供养匍匐疾数啊。这个所散之花如须弥山，应该呢有几个方面，一个是讲须弥山之高大，须弥山，另外呢也就是须弥山是四宝所成啊，说明这个花的宝贵珍贵啊，有这么多的几种意义啊。并以供养佛菩提树，花供养以各以宫殿奉上彼佛而作实验，为见乃美饶益我等，所现宫殿愿垂纳处，是诸凡天王举于佛前一心同上以戒颂乐，善哉见诸佛，就是至圣尊。能于三界狱免除诸众生。三界，我们在这个三界里想，我怎么说这个三界的，不把这个三界当地狱一样啊，能与三界像地狱一样，我们当个天堂在这玩啊啊，你这叫什么东西呢？这就是众生的颠倒。嗯，免除诸众生，普至天人尊，乃悯群蒙类啊，能开甘露门啊。甘露是天上的不死之药，吃的这个药呢就不死了啊，受到佛的教化，哎，就能够了生死，就不死了啊，开甘露门嘛。那个二祖请达摩大师，不是请请他开甘露门呐，广度于一切，于系无量界，恐怖无限无量界，130劫、1000000劫，所见都不同啊，恐怖无有佛，世尊未出世，十方常暗明，暗就是黑暗，明也是黑暗。像我们说的嘛，从明入于明，这个明呢不是那个日月之明，如果日月之明就好了啊，从明之于明啊，越来越明了，这我们心地越来越明了，明心见性了啊，这个明呢是越明越明，越暗越暗，越走越黑暗的，找到对啊，释放常难明，三乐道增长，无修罗一生，无修罗生，无修罗好打仗的，你跟现在的别的本事没有，动拳头的本事有啊，啊，那不是罗修罗是什么东西呢？啊，诸前众减少，十多得乐道，消去佛法。特别是在这个大乘经典当中啊，随便你连这个一言半句就够你一辈子受用不尽，不诵佛文法常行不善事啊，没得佛法出现在世间，世间让人出了造业啊，知道是造业，造业就啊，就做三途五道，舍利即智慧，四等皆减少。舍利，你说现在的人呐、啊， 说病别个不多，这病多，这个舍利啊，哎，这都是不，并不是说别人病多，我病多，我这个病多啊，浑身是病啊。罪业因缘故，失落即落下，住于邪见法。那个起什么叫个住于邪见法？你不要以为我是敲佛的，我一天到晚念佛，我一天到晚持咒，我一天到晚参禅，你那个心呐、没有入道之前都成为邪见的。为什么道理呢？这个起心动念，你不能够舍事用根，那你都是邪见，都是造罪的，是吧？所以学佛法不容易啊，说容易啊，行之难。说是舍事用根，我们去年请明老讲这个楞严经啊，那个一部楞严经的主要的宗旨就是叫你舍事用根。我们能做得到吗？做到都是助于邪见法，漏根取于漏尘，你说那是什么东西呢？那还是正见还是邪见？那不是邪见是什么呢？你能够漏根注意漏尘，取于漏尘，你能够开悟直见吗？那都是漏根漏尘妄造无边之罪，是禅实时即成有漏之因了。都是造业的。那个我们这个三界这个从哪来的呢？就从这头来的，这个造业。不是善疑子，不蒙佛说话，常堕于恶道。常堕于在恶道的时间就多了，叫这个常堕于恶道。你看到了一堕落地狱都是结束啊。你能够保证我在人天在人道当中过几劫啊？我今生做人，我来世还做人，可不怕。我今生修佛还有来世呢，来世来世你能够保证你还能做人吗？永明寿大师说的，银镜若现前，必尔随他去啊。佛为世间眼，久远实乃处，爱悯诸众生，故现于世间，超出成正角，我等甚勤敬，寄予一切众，喜叹未曾有，未曾有。我等诸宫殿蒙光故言是，今以奉世尊为推来纳受，来纳处，愿以此功德普济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结共成佛道。这个愿以此功德，这个四句话这一个句子呢，这是我们经常念的，来处就在这儿的啊，就在这儿的。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凡是做一切功德事儿都要回向啊。所谓的回向，就是回因向果，回自向他，回事向理。愿以此功德，这此中啊，就是上的五百这个五百万亿诸梵天王与宫殿一概香华供养，乃至于三业的供养，建福的这个功德而不是说我自己赚的钱我自己用啊，普济一切啊，是回施一切众生，就是回施一切众生。结共成佛道呢，这叫做回因向果，普济一切是回自向他。成佛道不是果吗？ 鱼切鱼也不是他吗？啊，凡是做任何一切，哪怕一微小的一点工作，都要回向，啊，千万不能说，这个是我的，这是我将来是我自己的享受，那你就可怜了，嗯。下边，清转法呢，儿时，五百万亿梵王，诸梵天王借赞佛已。各部佛言：我愿世尊转于法轮，多所安隐，多所度脱。是诸梵天王而说戒言：世尊转法轮，即甘露法鼓，度苦恼众生，开示涅槃道。唯愿受我请，以大为妙音，乃民而复言。无量皆寂法，这个地方呢是这个下方天王请佛转法轮的。这个从请佛转法轮，既然讲以大微妙音复言无量皆寂法啊，无量皆，你们这个是无量劫什么法呀？啊，无量劫戏法，这是修戏的戏啊，他这个字恐怕是个错字。那么用这个记字呢，也可以样回解，修戏嘛就是修记的，修戏就是修记的啊，无量劫的修来的。啊，广度苦恼众生，其实请转半字明满之教，如今般若经，就是上来嘛，先请转半字法轮，然后请对半明满法轮，现在呢是请代半明满之法，就是这个般若教。而是大通智胜如来受十方诸梵天王即十漏王子请，即是三转十二性法轮。这个地，这从上文的分科啊，从上文的分科有久有近，现在呢是第二是近有。近游当中有两颗，一个是转半字法轮，第二转废半明满法轮，第三转半字法轮，这个有三受请正转开法得道，第二正转，第四名四谛，第一名四谛，第二名十二因缘，现在是第一受请，受请以后转法轮，受十方天王，上面的长文也好，偈颂也好，没有一一把这个十方天王都列出来，后来加以总举啊，乃至于下方等。受十方诸梵天王即十漏王子请，三转十二行法轮，十二行法轮三转，实际上呢这个三转法轮我们已经常常讲啊，它的此中呢法华经的此中到这个地方呢正式的文呢就在这个地方啊，平常我们讲的口头上常讲的东西呢都是经中有的啊，不是自己造的啊，都是有根有据的啊。三转法轮于大千，是故此轮常清净，是从这儿来的，那是从法华经福的成佛的法华经中有的。十二行法门法轮，沙门婆罗门天母梵，基于世间所不能转， 转什么呢？是苦，是苦尽，是苦灭，是苦灭道。三转就是四转、劝转、正转。什么叫做四转？四转者，佛转这个四谛法轮的时候呢，你看看佛怎么转法的啊？他说此是苦啊，苦呢是逼迫性。你看看我们是当我们一个人受了苦的时候，那是不自在的，等受逼迫一样，不愿意受也不行，害了病了。你说我不愿意害病，行不行啊？遇到危害了，强盗土匪了，他要打你，要杀你，你说我不愿意也不行啊，那就是逼迫，这个苦，指什么为苦呢？就是指三界二世无有的果报。三界二世无有，我们也说四浊四乐曲，六欲闭反并反天。四禅四空处，无想五不还，二是五有因有果，那是果报。这个果报都是生死的苦法，六道是轮回呀，不是说，不是说这个常见外道，说我做人了，今生做人，来世还做人，不是这个样子，随自己的业报转的。做了坏事下地狱，做了好事升天堂，都是生死法啊，绝对不会说是我就是升天老升到天上去啊，你升到飞飞享天，寿命八万大劫，你这个定力尽的时候，它飞度不行的，都是生死的苦法，世间上没有落，佛法中没有落的。都是苦的，他这此中讲的，苦法落是坏苦，苦是苦苦，不苦不落是行苦，这个正式的文字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常讲的，你要消苦法，这个也当也把这记牢，这三界没有落处，上文中释迦牟尼佛自己讲的。没有落处，我们一天到晚讲娱乐娱乐娱乐，就没一天到晚讲落啊，那都是众生的妄想，愚痴妄想颠倒。佛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三界内的众生，三界之内的众生认为这是苦的，那不要说了，那是苦的八苦，生老病死，耐别离，缘增会，五阴世上，求不得，这认为是苦的，这不要说。至于说三界之内的众生认为这个都是落的，好吃落吧，穿个好衣服都开心了，落说说我这个朋友，好睡的人，两条腿一伸，那也落啊，这还是落的。落是坏苦，为什么呢？落不得长相比较它就是坏苦。比如说你吃的时候是落的，吃过了你不能老吃啊，吃过了以后这个苦没有了，相比较是坏苦比如我看电影看电视看戏什么东西，你就老看呐，过去了就苦了落就没有了，落了没有了，你们落没有了，那还是什么东西呢？那就是苦嘛，对不对落是坏苦。那么说我现在也不受落，我也不受苦，那叫什么东西呢？那叫做行苦。什么叫做行苦呢？众生的心念它是念念不停的心念念念不停，你这个舍身也是念念不停的 啊，什么叫念念不停呢？新陈代谢啊，啊，我也不做好事，也不做坏事，我也不受苦，也不受乐。你以为这是蛮好的？那叫做行苦。行就是运作，任运而运，把你运到那个苦啊，你死了苦不苦啊？那就是行苦啊。所以是不苦不乐是行苦啊啊，真是是苦不可令乐啊。此是苦境，这个苦从哪儿来的啊？佛法是讲因果，十法界都讲因果，那么三界的苦从哪儿来的呢？是起贺造业。起什么贺？造什么业？起见死贺造生，造这个界内的生死业啊。还有有漏善法啊，不善法啊，不动，这个三业都是招苦之因，更无异因。此是苦灭啊。什么叫做苦灭呢？见思灭不有漏灭啊，见思烦恼断了，这个三界的生死呢就断了啊。唯有此处寂静难也，更无余处啊。此是苦灭之道啊。淫戒神定，淫定法会，以四念处具足三十七道品，入三邪处门，乃为灭苦之道，更无余道也啊。这叫做释转，把这个三界之内的因果啊，苦因苦果啊，出三界的出三界要以道为因，以灭为果啊。这个四谛啊，苦谛灭道四谛，就是说明了这个世诸世间的两重因果。劝转，此是苦如应知，此是寂如应断，此是灭如应证，此是道如应修。劝啊。正转呢，为此是苦我已知，不复更知，此是寂我已断，不复更断，此是灭我已证，不复更证，此是道我已修，不复更修。那么有人问呢，为什么要三转呢？啊，这是诸佛之法，法而如是啊，法不过三。啊，因为众生根有立顿，为之生闻思慧的三慧故，为之生见修无学三道故，三转十二行啊。什么叫十二行？要教一个要行啊。要教就是释转、劝转、正转啊，三四。要这三转呢，就释、劝、正，要这个四谛。三四有十二行，这是要教。要行三转呢，这个三转正脚就三转，有十二行啊，故称为十六心啊。上根、中根、下根 各得十六心，那么就称为四十八行，要一体而说呢称为十二行。十二体十二地是教法论，十二行行法，教十二为能转，行十二为之所转。教论的能转为是一个全福地全智，所转有十二教。若是行法论，能转之教有十二，所转之行亦有十二。要是就三人啊，贺通三人，贺要一人，那么此中呢就见地道三乘力根闻事转，就能够生眼智明角。三人合举，故愿十二行也。这个转法轮呢、转就是把佛心中所悟的这法门啊，佛成佛也是依这个法门的修成佛的，把自己所修的这个法门，所悟的这个法门，哎，渡入彼心啊，这叫做轮啊，法轮呢、轮不是是不轮子不是。轮子不是是转的吗？法轮呐、佛心中所悟的这法门，交给你，就是交给你，传给你，就交给你了，就是渡入你，就是彼心嘛，这就是转法轮。佛说这个《法华经》，那也是转法轮呐。佛说，佛这个一代时教说那么多的，都是。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讲这个法华经也是转法轮呐，不是转法轮吗？还有这个轮啊，轮就是车轮啊，这个譬喻啊，佛转的是法轮，它不是车轮了。这个轮有什么用，有什么利用呢？轮的是催碾也，比如说我们这个车啊，跑这个车子一路走下去，那个地下有不平的就给碾平了，有草给它压倒了众生闻佛的教法，一教修行，那它有什么功用呢？能够催破众生的啊见思尘沙无明烦恼，故叫做轮，转法轮。沙门不能转，沙门不闻，尚不能知，怎么能转呢？辟支佛虽然开悟了，辟支佛口不能说啊，辟支佛说供养他不会说法，就跟现神通啊。婆罗门虽一名不解其理，天魔凡等亦复如是啊，故愿所不能转。实际上这个苦寂灭道这个四谛不完全在这个小乘教，四教都有，四谛无生四谛，无量四谛，有无作四谛啊。这个四谛之法因人而有什么因呢？因你的根啊，你根地哦，见四谛的理还是无量的，还是无作的啊，还是小智的，还是这个五生的啊，还是生灭的啊，所见不同，同是一法啊。夫以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就这么个道理。下边呢，即广说十二因缘法，这广说十二因缘法呢，这还下周行，我们这么着，明天再讲，好不好？先讲到这里。